和大谢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你的灵魂里倾诉着你的 什么叫好

北京地区的银行近期再次全面上调首套房贷的利率，较基准利率上浮5%至10%已成为了主流。对此，房地产界人士表示，最近出现的基准上浮将是北京按揭贷款历史最严格的政策。从调控的趋势看，预计信贷的收紧趋势延续周期内，房地产的降温也将持续。陶喆的《普通朋友》这首歌不仅是很多弹吉他的人会竞相模仿的一首曲子，也是我们心里的一首经典。这首歌快乐的旋律和他要表达的心情却截然相反。记得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只要给他一个面具，他就会为你吐露所有的心里话。我们总是用微笑和无所谓的态度小心守护着心里的那一亩田。郭富城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。 知道为什么这样，爱情不是我想象，